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我是康康， 欢迎大家收看《达康 还在家》。 还在家， 已经对不起，对不起， 没有，我接到后面有一个尾巴 一个像广播节目一样的。 对。 啊，音乐人真是随时在变自己的风格呢。 OK 的， 很棒，很棒。好，我希望有一天我也有这样的才能。 你一直都有啊。 我有吗？ 你绝对有。 我真的有吗？ 不要再怀疑你自己。 那哈利，你有吗？ 随便啦。我很不会唱歌，你们不要再考验我了。 你不是有演过一个什么？ 你知道上次唱完我回家一直抱着棉被哭吗？ 真的、喔？ 就啊，失败了。 棉被是这样抱的。 你棉被蛮小条的。 小条，很小件。 你是棉被还是棉棍、啊？ 每天最近天气变冷，都觉得很冷。哦，不够。哎、欸， 该觉得冷了，肚子的部分都没盖到。 唱歌这件事情哦、喔，就是要唱出来。要多唱就多会了。 没有，我要先学好，我才会有把握的唱出来才行。 没有，这是反的，就像学英文一样，你不要怕，你还没有讲好，你就不去讲。 你要有那个乐胆啊， 对， 你 乐胆，这是什么样的心理？ 就是唱有音乐那个胆量。嗯，它是一种原生的东西，人生来就生来就会有一点节奏， 生来就会有一点旋律。旋律在哪？ 对，你看我就很有乐胆。虽然说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有乐胆，所以我就会变得敢唱，但是人家不一定敢听，是真的。 哪有？大家都很喜欢你们唱， 你知道吗？所以在 KTV 的时候，我们跟阿达去唱歌都很开心的。他一拿起麦克风高唱的时候，我们是很开心的。这样， 对啊，公鸡唱，耳塞要戴好一下下。 他最喜欢唱死了都要爱。 我会唱到真的死。 天哪，好高亢。 真的死了都要唱， 每次唱完我们都要再叫服务生进来换一下玻璃杯，全都碎了。 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赔钱赔到死。 对不起，麻烦你们再 扫一扫。哎，鼓膜，谁的鼓膜？ 好可怕！ 耳朵的鼓膜吗？ 好，那我今天第一个话题是什么东西呢？ 哦，什么？ 好，比较生活的，最讨厌的家务事， 每一个喜欢的啊。 我们现在都一个人住嘛。 对。 对、啊，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要包办所有家务事啊。不像以前在家里的时候，有人可能会分批帮忙做。那有的妈妈比较辛苦，就是妈妈全部做家务事。 对，以前啦，以前啦。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全部都要做。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反差。嗯、我小时候超讨厌做家事，妈妈讲什么 惯小孩啊， 我就啪啪啪，然后我妈就、欸、 小时候 怎么 会这样子、啊，就懒得做嘛。 但是我现在很喜欢做家事哦。 哦，所以你没有讨厌的家务事？ 有。 哦， 还是有的嘛。对啊，还是有啊。 没有这个家务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蛮讨厌的、 嗯。哦，什么？ 洗纱窗。 我、哦、超喜欢啊， 很麻烦呢、欸， 超好玩的、欸。 你说哪一部分好玩？ 叙述一下，叙述一下。 没有纱窗啊，你就要先把它切下来，有没有？ 切下来是什么意思？ 那叫做换纱窗，你就不用洗了， 直接丢掉吧。 你知道那是没有办法合进去的吗？它是用夹起来，边边是用夹起来的。你那个地方拆下来，它就没办法夹回去。 而且我会很恐惧，就是你要拆纱窗的时候，它会不会就不小心手滑掉下去？ 哦，密集，哎、哦欸， 密集恐惧症。 它是窗户。外面那个纱窗一出去就是墙壁外面的那一种、 哦，你是说它有铁边的，你整个要这样拆下来的？ 对啊，你要康康，然后再然后找角度再拿进来，哎、欸，那个很可怕哎、欸。 是啦，洗这种东西是， 我觉得下面人比较可怕吧。 哦，对， 你要一拆他们就砰，谁的纱窗？ 所以我去到先号召一下， 纱、啊、窗要来了， 确定要掉下去？ 纱窗来了， 不对吧？ 我要拆了，这样。 那、欸、请问一下，那你会怕洗电风扇吗？其实我很不喜欢洗电风 扇，我很喜欢洗电风扇， 我超不喜欢的、欸。 为什么不喜欢？ 你说打开的时候吗？ 不是啊，你这样， 谁都不敢吧？ 这样怎么？你知道吗？ 啊、你刚才干嘛？ 这样怎么洗啊？ 拆下来洗吧。嗯， 没有，我跟你讲，你开到3就比较好洗啦。 有吗？ 开到1比较难洗。 我觉得开自然风模式比较好洗。 微风、 哦，停下来，停下来了。哦，转起来了，转起来了。哦，这 样。哦，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风扇。 你们， 停下来。 这已经是 level 99的清洗方式了吧？ 对。哦，但如果开慢一点，你一个抹布在那边的话，它就自动帮你转啊。 这倒是真的。 就像那个捷运洗那个手扶梯的时候， 消毒手扶梯的时候，放在那边放空就可以了。嗯。那个风扇也是一样啊，你只要找到那个刚好可以切风切面的角度， 没有， 就可以这样慢慢的把它抹。 风扇每一片都是有斜度的，你要抓到它的节奏，然后这样。 很好、啊， 对， 是不是？ 不会有重电风扇，重电风扇吹起来一点风都没有吧？ 没有，会这样？ 不会，绝对不会 这样的感觉。 那你只是讨厌洗纱窗吗？ 其他我都还蛮享受的， 蛮厉害的。 说真的，要拆的东西要洗，真的都很麻烦、哦、你们以前有用过那种大下扇吗？ 大夏扇， 对， 有一种电风扇，就是它是长条形的，所以它里面的那个扇叶是有点像螺旋状的东西。哦， 那个可以洗哦。 它非常难拆，我有一次拆了之后装回去，就永远都有声音了，很痛苦。 有东西没有装回去吧？少了什么吧？ 嘎嘎嘎嘎嘎嘎嘎，还是有风，但是很吵，我就把它丢掉了。我装不回去，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哪部分出问题。 可是你确认那个东西真的是他想要让人拆开来洗，然后再 不然也太脏了吧？ 他后面通常会有一个那个滤网，你应该拆那个洗就好了。 它不是那么高级的东西哦，它其实是电风扇，嗯，只不过它做成那个样子哦。像循环扇其实也不好拆啊，哦，对啊，它就是很难拆。那扇有的扇叶是有两个的那一种， 对 对，所以你那拆起来，然后它里面意外的有超多那种小零件。一不小心，你就不知道它顺序怎么样。 你拆过超多东西耶， 我要洗啊，就是这样子，你就得洗它、 啊。小时候他一直拆啊，小时候狂拆嘛，我一直骂他、啊，然后其实他心里就说我是要洗它，我不是为了拆。哦， 而且我小时候很讨厌洗家里的电风扇，原因就这样。我不是讨厌拆它，我还蛮喜欢拆它。拆它真的很好玩， 你就死小孩吧。 可是装不回去啊， 你都是借口吧？你就想要拆而已 吧，那就不要拆了嘛。而且你之前不是还挑战洗洗衣机，那你有装回去吗？ 没有，我找人家来洗、啊。 哦，找人家，那他有装回去吗？ 他有装回去啊， 但有声音了，对不对？ 他到底 有声音了，永远都有声音了。他也帮我把洗好那个音乐都换掉了。本来是哒哒哒哒哒哒，他换成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洗好了。 好可爱！ 明明洗衣机上面还写超静音，有没有？洗完之后把那个刮掉，哈哈哈哈哈！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洗清洗类的啊，你讨厌清洗类的感觉？ 清洗类的吗？ 对，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刚刚说的都是清洗类的。嗯，那还有什么家事？有什么讨厌？像阿达有没有更讨厌？ 清厨余的话，哦，我觉得很讨厌。 这个蛮麻烦， 就是那个琉璃台水槽的那个厨余的东西，啊、 是。 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说。这人就是有犯贱心理，你就觉得他还没有买，嗯，所以先不用清。 那种东西绝对不能这样想。 对，然后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会这样，就觉得我好累哦，我才一点点而已，我不需要清吧。嗯，在隔天他又累积上去的时候，他最下面那个地方就是一种腌制过的感觉， 那个地方会超，而且很滑， 它会粘在上面一个底。像 你不要再描述了，我觉得好恶心。 我 感 觉 到有我的手感， 你知道吗？手进去这样挖出来。 陈建南，你就是有病，你知道吗？因为你刚刚描述的状况是你看它累积到一个好扯的地步的时候，好满的时候，你还把它拿起来这样看，哇，好恶心哦！你知道多恶心吗？这样，你是做过这种事情？ 我不看也太危险了一点点吧？拿起来这样。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全部都在地上。 你不知道那种东西其实是要用一个套子先把它弄在那边，然后它东西就不会落下去，然后你就弄起来就好了。 我知道， 可是你弄起来它还是会有滑滑的在旁边， 滑滑的。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它太不环保了，哦，所以我不想要用那个网子。哦，因为它每次你只要做完一次，你用那网就要拆起来，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每天做饭的什么家庭主妇之类的， 那你还可以累积到的程度，你不得了。 没有，那有 多久？ 最麻烦就是它就是每次都一点点。比如说你吃完一个便当，然后你冲便当盒的时候，就会是有一些些什么蒜头的粒啊，什么小残渣葱啊，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根除它的方式是什么吗？ 吃掉。 像不， 没想想。 我每次吃完，我一定都会把那一餐的厨余直接就已经包好。 哦，直接丢掉。 我唯一要忍，没有要丢掉。我唯一忍受就是下次又有另一个厨余的时候，就赶快打开袋子，然后倒进去，然后再赶快弄起来。 这个我就不会这样。我真的买了一个厨余桶，嗯，然后冰箱里面。 哦，这跟我妈一样啊， 密封的。 对对对对，他们会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厨余真的一定要这样做。 是， 对啊，我也是放冰箱，但是冰箱你知道，因为我是租屋处，所以那个小冰箱里面看起来就蛮恐怖的。哦，就是厨余食物。 可你没有买保鲜盒之类的东西吗？ 你没有两个冰箱啊？ 我就一个冰，谁会两个 冰箱 嘛？ 对，专门装厨余的冰箱。我丢进去要关起来。 你厨余冰箱那个比较大，对不对？三门式的。 感觉那个厨余冰箱打开会是另外一个生态圈。 就厨余冰箱，冰箱。 哎，可是听人家说有那种厨余机啊，是可以把它烘干到很像一个茶叶那种， 有， 然后可以去当做肥料。 对对对，我超想要那个东西。 哦，不是拿来泡。 不是，你泡出来就一样，还原那个厨余的味道而已。 好啊，臭。 那个时候广东粥味道都还在啊，对啊。 我觉得你的价值观好可怕哦。 哪里可怕？我也有讨厌的事情，好吗？我也有讨厌的家事。 你本身刚刚那些状况，我都好讨厌的。 好，我承认我的冰箱是有点危险啦。嗯，就是我习惯放东西，这是不 我妈妈都会、啊、 囤积癖。 不是，我不是囤积癖，我只是觉得我想要让他们聚集起来。我有聚集起来，像我的，像我的洗衣篮，我喜欢聚集起来。 你说你把洗衣篮放在冰箱里面？ 不是不是，是洗衣篮衣服真的是要堆到一个程度，我会洗它。像我的发票，我发票就是我的发票会堆在桌上，但我不会对它，但它会是一座 山 山。真的发票山，但我跟你讲，我家里其实是很干净的，但是它就是每一个物件都有它堆积的一个地方，像十块钱铜板那些，它就是有一座山。 哎、欸，我真的蛮惊讶，因为真的有洁癖啊， 好讨厌哦。 十块钱一块钱是山，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块钱的山和五块钱的山和十块钱的山，就我还是有把它们分类好，但是我喜欢把它们堆起来，聚沙成塔。 但是你不喜欢把它叠的好好的，这样一罐一罐的这样， 我讨厌。 所以就喜欢它这样铺在一个地方，你很适合去晒盐呢，你知道吗？ 不是。有时候回家很累，你口袋一掏出来刷票什么，我最多就是分配一下就好了嘛。 所以你要学会享受这件事情、 啊。我享受啊， 你说让它积沙成塔的状态。 那为什么不用电子载具呢？ 我现在是会用，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啊、那种店员真的很酷、喔，他说啊，我手太快按下去了，常常遇到。 我遇到。 对，所以他就会有一些山。 可是说真的，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一坨，后来我就只要纸的发票我就丢掉。 哈？ 我只对电子载具， 你给我，我堆起来啊！你给我， 你下次告诉我堆哪里，你要给我一把备药，我就进去把那药把那发票堆在那边，然后顺便抓一把十块走，好不好？ 有自动领奖。 对，有时候我妈来台北，然后住在我家有没有？然后想帮我堆，然后我不在家，她说你这些都过期了， 这样子，就怎么分得出来呢？ 所以你平常要养成习惯，我、哦、听到你们两个哦，好吗？我、哦、受不了，拜托你们发票给我、 欸可。可是我家真的很整齐，我家很整齐，我堆的、 哦。他家真的很整齐。 我纸箱啊，那些买来的购物的东西，我都把它放了纸箱，我纸箱堆很高哎、欸。 你为什么把它回收掉？ 到上面还有点弯弯的感觉。 你确定你还可以把你家归纳为算是一个整齐的家吗？我目前的想象就是一个蛮可怕的状态。 可以，可以。 他家其实算是真的蛮整齐的， 整齐啦。 真的在某些奇妙的地方会有。奇怪的堆积感，就是那种哦，蛮整齐，嗯，那一堆是无法分类的一种状况。 然后再看另外一边，哦，还是 蛮整 齐 的,、 哦 的就哦，地毯啊，哇，很干净，桌上摆得很干净，有没有？ 是不是？ 嗯、那一堆一個，嗯，是什么东西？ 是，就是就不喜欢做那种啊，就有些小东西你会不喜欢做，这是我讨厌的家务， 所以不喜欢做整理和收纳， 不是很 这种感觉。 啊、对我晒衣服，我晒了，我不喜欢收。哦，我觉得 我也是， 我已经努力到把衣服弄好挂上去，好，你们干，你们干，我不想 衣服晒是因为它不得不晒，但是衣服收却没有必要收， 而且收进来了以后，我又不想要把它从架子上拿下来折好， 对，因为收了就要折，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所以我就直接挂在那边，当我要去穿的时候，我就拿下来一件， 没错， 穿上去， 我内裤永远都是夹在那个夹子上， 对，那我每次换衣服都在阳台上，然后邻居就会看到我换衣服的。 你也太严重了吧！ 而且你要洗，一定要一次洗完，所以在阳台把衣服全部脱掉。 多懒呢，你们！ 我很不喜欢哦，真的收衣服。 这就是事情，你要一次做完。你想看，拿下来又要折，又要放进衣柜里面，然后衣柜前面又有猫在住的那个瓦楞纸的屋子，我又要把它移开，然后把它塞进去，把它抽屉关好之后，再把那个瓦楞纸推回去，很麻烦。你挂在那边又不会碍到谁。 我超讨厌洗厕所，我超讨厌，然后霉菌又多。你知道吗？那个墙壁有时候就，我住进来的时候是黑的还是白的这样子。然后我妈有一次，我妈对不起，没有，我先澄清一件事情。我住的是一个四十几年以上的老公寓，你知道我家的浴缸啊，是那种有小瓷砖、彩色瓷砖那种、 啊，小时候的那种，嗯、 然后极浅，就这么浅而已哦。然后下面还是弯的，所以 没有到那么浅。 我跟你讲，真 泡小池是不是？ 真的就这么浅而已，我没有夸张，真的就这么浅。然后它的那个宽的程度，它就是这么宽，所以它很弯，有没有？所以我脚又比那个长一点点，我每次都会有一点要跌倒，然后在我冲浪的时候，真的、啊、真的、啊， 你说你像在冲浪一样， 所以我对，所以我不能，我跟你讲，如果侧面看起来这个样子，我脚不能这样站，我要站三七步，的确像冲浪的这种方式，你懂吗？我不能这样子站，我这样子站不是往前就往后倒，所以我要这样子站，然后这样子冲。 你要搬家算了， 没有没有，但没关系、啊。 你说真的，你洗完脚底之后超危险哎、欸。 对啊，我单脚站起来很厉害， 因为洗完脚底之后超滑哎、欸。 不会啊，因为 表示你没冲干净吧？ 没有，你刚刚擦完泡泡之后，你还要拿起水龙头有一段时间啊。嗯，对啊，你就抹完两脚，抹完之后两脚都很滑，然后你要保持平衡，去拿热淋喷头，然后把水打开之后。 天哪，所以你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你知道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没有， 浴室会卖一种东西叫纸滑垫。 我跟你讲，纯粹就是 纯粹是老人家危险，发生危险。 他的那个石头里面， 纯粹就是他筋太硬而已。 啊，这倒真的、啊， 这倒是真的吧？ 是真的。 对，那我不喜欢洗。然后像我不喜欢洗厕所，你应该知道的原因，因为我高，我离很远。那我要弯下去？ 没有没有没有，这不能这样讲，我觉得。 为什么？欸、为什么？ 我洗厕所很痛苦、欸、因为我上面洗不到。 谁要洗上面啊？谁说我洗整间的、啊？ 洗厕所但要洗整间啊！ 洗厕所要洗整间啊！ 因为你上面也会有霉菌啊。 你家霉菌的长太高吧？你家霉菌是恐怖片那种从墙角这样长出来的吗？ 对啊，然后一张脸啊， 好恐怖，被诅咒了，要驱魔。 他那张脸会慢慢有流口水的感觉， 而且超恐怖的，就是你那个流哦，最讨厌亲那个哦， 哪个啦？ 厕所里面的那个拉出来有很多很长的，有没有毛发什么的，然后这样一直拉出来。 你家不是只有住你吗？ 但是整个大楼，我觉得它管线设计有问题，其他人洗的都。 Oh. 都聚集到了我的那个排水口。 我觉得你可能要叫警察去检查一下你们家的水塔。 旧房子、老房子就有这种问题。 哦，等一下，你是真的？ 真的。然后我有一次真的很努力的把那个头发这样拉出来，拉很长，对不对？我觉得拉很长就算了，但它慢慢被拉回去，然后再拉回去。 好恐怖！ 我就想，是不是我楼上邻居也在洗厕所？我上去问，哎，对他刚刚说他也是这样，他就拉出来。他说啊，原来如此，因为我们在拔河嘛，这样。 那头发到底有多长啊？那头发至少也要有三五米左右哎、欸， 勾来勾去的嘛，你知道吗？头发 人家像明星跳绳一样，这样 对啊，很难说的。所以我也很讨厌洗厕所，洗厕所一旦遇到那一块的时候，真的好恐怖。 可我跟你讲，有一种发泡洗厕所的， 啊，那个很有用， 很好用， 而且有些是碱性， 就是它会有点漂白水的味道，嗯的那一种，然后它会泡泡泡泡这样，喷像白博士一样，嗯，然后过一阵子水冲全部都掉了。而且那个霉 瓷砖也是吗？ 瓷砖啊， 掉了， 掉了、啊。我就看到隔壁啊，就你后来洗澡的时候，隔壁都湿的、啊，因为瓷砖没了，透水了。 不要再洗厕所了，墙都没有了。这样子，隔壁 吵架听得越来越清楚了， 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最后手手这样搓一下一个洞。 那个可以去霉菌，那个真的超好用的、欸。 哦，去了不止霉菌了吧？那真的不是威猛先生的， 不，类似 那破墙先生之类的， 很屌哎、欸，很屌。 那是特工队在用的， 再也没有霉菌的困扰啊。但是开始漏水没有错， 在那种前方的墙面喷一圈的泡沫，啪就可以破了。 但是你不觉得洗地板的时候有很为难之处吗？就是你喷，那你站的地方怎么办？所以你就会越喷越逼往门口，但你到门口你又拿不到脸盆头，然后地板上就都泡泡，但你没办法处理它。我觉得这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 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拿像是你厨房的水槽的莲蓬头来喷厕所這， 太远了吧？ 你家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很长啊？就人啊、头发啊、水管啊， 我家 什么东西都很長。 他家天花板八米， 我家那个有线滑鼠啊，五十米的那个线，五十米。 你家网路线是不是回去的时候都缠在这张地上，然后你要用闪的方法先闪过它？ 大概是这个样子， 什么都好长哦。 你们在画圆形。 我觉得你们让我想象到你们平常打扫家务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地狱图吧。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这是什么样的一张图？ 刚刚 在尖叫。 从马桶里面不知道扯出什么样诡异的东西。 我不是从马桶好吗？我并不从马桶扯出一个红红的一场。 对着天花板尖叫。 洗不到。 够不到，够不到啊！看不到，冲不到。 而且你把它画的洗天花板是拿洗马桶的那个来洗天花板的、欸、呀？ 这样不行吗？没有了，我没有这样洗啊。 你要拿一个长一点的，对， 你的地刷吗？ 对对对。 可洗天啊，算了，我不想分享这件事。 累了。 真的，你知道洗天花板很痛苦。 我觉得人就是 水会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然后清洁剂就会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你又不能不洗它。你又不能不喷清洁剂，然后就滴，然后觉得自己要被侵蚀了，然后你又不能拿个伞这样，我很麻烦，真的 打伞， 没有办法扫干净，因为有太多物理上限制，你没有办法去做到。 我觉得是你太麻烦。 我知道这个话题让我觉得你们老了之后只会是废物。 没有没有没有，我 真的有去做，什么都做乱七八糟。 我不需要说我老了才是废物，好不好？ 现在就废物。而且是被缠在家里的， 轮、不到你骂我老的时候的我，好吗？不用骂我老的时候， 过了 现在就好了。 打扫的时间就只有妈妈来的时候才会做，还交给妈妈。 好棒哦，好棒哦！现在开始羡慕这件事情。 妈，我爱你。 你说爱，他也不一定帮你清房间了。你已经长大了。来，接下来下一个话题， 什么？ 购物欲 啊， 真的是啦。 所以啊，对， 超好的。 哎，很奇怪哦，最近其实我明明就比较穷，对不对？嗯，对啊，收入减少嘛，因为演出很多，商演都被取消 了。我们真的取消了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只剩下这个节目了，你知道吗？ 这节目完全没有盈利，好可怕。这节目单纯就只是在聊天而已。嗯，而且我觉得人越没工作，就越有时间，越有时间，对。 Trying, 时间 trying 、okay. 就越有 trying、嗯、你越有 time 的时候你就越想 buy buy 好英国的英国比英国人还英国人 water buy 好，所以你很想要，你觉得时间多了人就会想要买东西吗？ 因为你就很容易，比如说就很容易逛什么网络之类的、oh. 你就会跳出很多广告和讯息， 可是你都是用下载啦、啊、你不需要买啊。 嗯，什么？你在说什么 啊？什么？ 哦，你说买别的东西啊？ 不然呢？ 哦，我以为你说买 A 片之类的东西啊。 不用啊，有线上版的、啊。是哪年代了？还 DVD 会发霉的好不好？ 什么 ？DVD 也会发霉 ？DVD 会发霉？你有没有放二十年的 A 片？ 哇， 会发霉，好不好？ 对不起，我不小心发自内心的发出一 个。不要再让我讲这个了。那个 history 这样子。 我不想要听你那个发霉的 history 好吗？ 你要我讲 once upon a time 吗？ 好，所以你会乱逛网站，然后想买东西啊？ 不会，你现在逛脸书什么，它都会出现广告啊。你 IG 也滑到广告啊。 是是是。 而且你有时候会买那种东西，就是很小的东西，比如说刚刚讲的那种清洁剂。 哦，你会很想要买清洁剂、啊？ 有一种清洁剂很厉害，它看起来很厉害。 他现在想买，他现在很想买。 我跟你讲，它粉倒到水管里，然后水一加下去，它就噗，然后把里面的脏物全部都弄出来。 太恐怖了吧？ 嗯，小丑都爬出来 了， 被顶出来了。那个看起来很好用，但我后来查过评价，好像又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是假象就对了吗？ 就是他说你的确会冒出很多泡泡，但其实不一定会干净哦。 搞什么啊？ 就是效果很冲击，但是清洁力并没有非常好。 泡泡冒出来，冲还冲不回去，只是堵住了。 好麻烦。 像那个有人拿那个加了水之后会膨胀那个球， 是啊，但是你 在水管里， 所以你是会因为，等等 就爆了。 你说那个英国还哪边发生的？ 对， 它整个搞垮了它那一个村落还是 什么社区 的排水系统， 对，很厉害。我觉得作战的时候用这招会成功哎。 我要是他邻居，我真的打死。 瘫痪他们的铃声， 会打死他。这是作战，作战非常好用的招式，對，又讨厌又影响名声。又诙谐，让人家气不起来，没有敌意，你知道吗？ 心理战， 东西太有趣了， 又彩色的，又好可爱。 对啊，所以啊，我回到你很想买东西啊， 就你看到这种小东西， 你很容易受这种东西。 比如说什么三用刷， 三用刷， 就可能可以刷脚脚，然后可以刷地板， 哦， 然后还可以刷什么？ 哦，是这种啊，我以为可以刷鞋底啊，刷杯子啊，刷什么一起。 你也会买这种？ 我不会。 那你 会有什么购物欲？我是这种小东西的这种。 小东西这才恐怖啊！ 对啊，就很容易动不动就买一个什么什么支架，什么手机支架、啊。 这就是最笨的。 Nope。 哎、 欸，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越来越少减少我的购物欲了。 那你干嘛？干嘛聊这个话题？我要跳过好。 等一下。啊、哦，你先讲，我待会再来告诉你们如何。 你常这边逛衣服，你还敢讲这个？ 啊，就看看而已啊。 哦，对啊，有很多人这样，但我是的确有很强的购物欲。但是我抑制我也不能说抑制，就是我买东西我不会挑那种小东西买，因为我会挑那种就是很贵重的，不是说珠宝那种啦，我是说就很昂贵的一些高级电器或什么之类的，我会逛，然后我把它放到那个购物篮里面，然后就放在购物篮里面，我不会下单，你懂吗？ 可是你 PS4 就下单啦、 啊、，PS4 算昂贵的东西吗？ 哦，所以是放了很多地权之类的东西在 那边吗？ PS5 5万我都买。 我发下好语了， 刚刚说了， 我们等着看。 但是不要有人提了一台 PS5 跟我说，哎、欸，这台5万卖你，我自己会找便宜的买， 强行卖。 电玩不算吧？电玩我会买很多数位版的游戏啊，我就放到购物篮里面。然后我真的忍不住哦，好多新游戏好想买，但它就是没有特价，然后我就会去买一些它在特价但其实我没有在玩的游戏，很便宜100多块买，然后放着。 这才叫浪费钱吧！ 你很喜欢，你真的什么？ 这跟我买小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他才会养成那个积沙成塔的习惯。 哦，堆着， 对， 但不用 啊、哦，原来是同一种逻辑 啊。小东西一样啊，就收集一下。 而且你那时候买了一堆游戏不玩，结果他都玩了、 啊。哦，那是他在工作室偷玩我的、啊。你知道他在工作室偷玩我的，我正在玩，难得玩的时候突然被登出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在讯息里面问工作室群组说，谁在玩我的游戏啊？然后就沉默一大段时间。 哎、欸，他超贱，他就用人家的账号玩。 然后 然后就会有人出来自首这个样子。 你知道那天我有多紧张吗？就是我打一打，然后突然被登出了，好，完蛋了，完蛋了， 没有，你不没有完蛋了，你又再登入了一次。 对，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有 他还再确认一次，我又再被登，我是强行登入以后，然后又被登出了，我就不知道真的在问你知道，我说哪一个白目这么明显的事情呢？一次就够了吧？ 然后有一次我在家，我就突然收到他的讯息说。你在打电动？我说等一下，没有吧，没有吧。 他没有在工作室，然后结果吴修友就说我们工作室另外人说哦是我啦，最后我放弃了，我把常用主机设在我们工作室那边，所有工作室的人都可以玩我游戏，但我家自己这一台呢，我觉得我自己的账号玩就好，大爱，好吧。 他只拜托大家用自己的账号玩，好吧，我不要再用他的账号玩。 被抓包真的蛮紧张的。 我都没有，我都玩自己的游戏哦，我都没什么在玩别人的游戏。 哪有只狼？ 等等， 我没有玩。 为什么聊的游戏？ 示范给他看。 为什么聊的游戏？ 对不起，对不起。 对啊， 购物欲。 对，你没有，就剩你哎。 剩我。 最近总有一点点购物欲吧。 你以前很喜欢买小玩具的。 对，你超多小玩具的。 非常非常喜欢小玩具，但我后来养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断舍离。 你说你会丢然后再买？ 对， 那是四步骤：断舍离、买。 对啊， 我跟你讲，我现在的衣橱里面，我就只挂十个衣架，上面只能有十件衣服，然后我基本上是五件毛衣、三件外套、两个挂浴巾。 那内裤、内衣？ 浴巾为什么那么多？ 收在小格子里。哦哦。但是我也是一样，全部十件以内。 哦。你浴巾为什么那么多？ 两件 浴巾 而已啊， 哪有多啊， 交换使用啊。 我一次就用两件欸，上半身围一个，下半身围一个。 然后我的购物， 你不要买那么小的浴巾， 大的浴巾啊， 棉被那么小，浴巾也那么小，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的浴巾我不够的，我围大浴巾看起来像变态一样，你知道吗？我围人家外国人有没有围一个大浴巾在下半身，感觉很性感，我就到这边看起来像变态啊。 瑞康， 那是你的直觉， 小浴巾会更变态， 小浴巾就不是那样围了，小浴巾就挂在那边了。 OK， 但是我真的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养成这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在一定一个数字内，而且是小的数字。 可是你只是牺牲这些东西去买小玩具而 已、啊，没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去仔细思考。 等一下， 我今天我买一件外套的话，我就要丢掉一件外套。可是我真的要丢掉它吗？它已经要到丢掉的程度了吗？已经思考之后，你就发现哦，其实我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 所以外套都已经没有手了，没有手部分都断掉破掉， 都破了， 很潮哦，吹皮风， 都进风了，进水了。 我觉得 那样我就可以有理由换，好不好？ 说实在，我的确在衣服上面也真的，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属于很不买衣服的人，这是真的。 我是真的很不买。 我们这个衣服，我真的是狠下心买了好多件。我们平常我真的都穿到荷叶边，你知道我以前哦，失心疯啊，有一次迷骑脚踏车，然后买了那个就是那种什么，那叫什么超防水的那种叫什么 ？Gore-Tex 的，对。哦，很厉害，很薄，然后可以防什么暴雨指数一万六什么什么的，他们有测试嘛？ 上帝 降 灾了是？ 你知道吗？我穿了两个月以后全部都会渗进来。 然后买到盗版的是不是啊？ 对，我想说一定被骗了，花了我好几千块，然后最后我还是穿了它，我下雨天我还穿了它，就里面会很湿湿的，但我就是不想丢掉它，我心里面觉得它还是有用心在帮我防水，只是它已经做到了，我相信。 我跟你讲，说不定里面只是水蒸气而已啊。 你是说我体内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是里面排出来。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每次防水的东西里面湿湿的，我就会开始想，一定是我体内水蒸气凝结了，然后让我脚湿，而不是因为外面的水。 我前一阵有买一件这个也是防水的，然后我最近没有在用，我卖你好不好？ 没关系，我已经有防水的东西。 没有，我那件真的刚买， 太大了，太大了，我不需要斗篷好吗？现在， 你又在画什么东西了？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分享一下，对不对？ 可是我衣服真的是会穿到破， 荷叶哦，不是只是荷叶边。 对，我跟你讲，我裤子，好，这真的不计形象，但其实我也没什么形象。我所有裤子 会说像 都一定是这里开始破。 我跟你讲，这不叫不计形象，这叫做炫耀，大家感觉出来吗？ 这有什么好炫耀？ 没有吗？你这样开来讲话的姿态， 我真的。非常长期的在想，到底为什么每次裤子都是破那里？后来在想，是因为我腿太短，然后骑机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骑机车的时候腿太短，然后所以我要跨坐，所以这边是很紧绷的，所以我只要一骑车，机车我裤就会像这样子被拉开一样，就像这样子被拉开一样。 你膝盖要收，你要不然你膝盖不要收，因为膝盖收了以后它会更紧，你膝盖就撑直了。 那请问我要怎么撑到底？ 你不用撑地，我坐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 移动当然是啊，我总要停红灯吧。 所以你在这样腿这样撑直的情况底下， 你去买辅助轮啊， 这样骑摩托车嘛，对不对？ 我腹肌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强、啊。 你可以买辅助轮啊，在你的那个轮胎后轮胎这边下。 你就装你脚这边辅助轮啊，然后就这样撑在地上，让你今天有一二三四四个轮子啊， 沙滩车是不是？沙滩，我要骑沙滩车，我裤子可能比较不会破啦，是真的啦。 要不然你试着直着嘛，你就直着嘛，你可以，你应该可以这样骑吧，你应该可以这样骑。 画面看不到，你要高一点。 就是停红灯的事情啊。 哦，停下来的时候嘛。 你停下来就脚一定会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讲哦，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每次停红灯的时候，我的屁股一定要往前滑，我才踩到地。 哎、欸，那你骑很快、欸，你踩上压刹车。 不是，是因为我脚弄不到地。我。开始骑之后，我会踏上来，然后往后撸一下，然后停红灯的时候，我就这样子。 你知道有一些主人在狗的时候，狗上车也是用这种方式。 你在说什么？ 他们就会到前踏板，然后这样跳起来，然后这样撸后面。 对，好可爱哦、喔。对对对，但我建议你啊，你下次可以不用腿落在地上就可以停红灯的方法，就是你嘛，你找那种已经有机车骑士或车子，你就停在旁边，然后这样。 好不好啊、欸？我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没有，我不是靠人，是旁边有安全岛比较高，有没有？我就特别骑到旁边，然后这样子，快安全岛上， 是， 我就觉得我胯下比较松。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好奇想要伸锁这件事情吗？因为我的内裤和我的裤子都是从里面开始破的。我想了很久，我想了很久。 各位观众有听到吗？阿达希望你懂那他什么呢？OK， 我跟你讲，三花他的确蛮常穿的。OK， 我不是蛮常穿，我是都穿。 Okay? 哦，三花十一听到了吗？ 五片式剪裁很舒服、哦。 你记录，他就穿给你看。 我已经这样试穿内裤四十年了。 他在节目上就是穿内裤跟你聊天。 我们欢迎各大 内 裤公司，我们来挑战 PNG 什 么的，能不能什么牌子让阿达穿的是不会破的 ？Kevin Klein 来挑战。 这真的是很难欸。 我们从购物聊到这个，然后就已经聊到快要超时了，各位。 好，你要画什么、啊？这张。 对，我刚刚为了这个题材呢，献出了两幅。 好屌！这是什么变态门神呢、啊？ 一个是只会穿那个短浴巾的康康， 是相扑选手， 不是那样穿。 大概就会是这个形象。 我裸体怎么那样穿？ 你使用小浴巾的话，大概就只能盖出这个长度，然后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的长度是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我那算了，我现在是证明给大家。 我们期待康康证明给我们看。 谁拿那什么东西啊？那是贴了什么？那是卫生棉吗？ 补当啊，补当哦。 哦，补当。 消音它，这次可以消音它了吧？ 没 是我、哦。 这看起来真的是倒贴的，这真的很奇怪嘛。 裤裆的部分特别需要补。 哎，补当男。 简称 破裆男， 你现在是在霸凌我吗？ 破裆男， 你是在取 嘿嘿嘿破裆男， 好幼稚。 我告老师哦，我跟你讲告老师哦，你要跟老师讲哦。 那希望有一些卖浴巾的公司跟卖那个男性内裤的公司呢，可以跟达康接洽，我们都很愿意。 好了，不错了，好了，不错不错。 你也太容易破裆了吧？ 卖浴巾的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哦，满足，好爽啊！今天， 等一下，没了吗？ 没了啦！ 今天两话题哦、喔， 已经30分钟了，好不好？你们 之后就是有话题再跟大家聊， 认真哦、喔， 对，剩下留给大家聊。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那由这个破裆男孩以及变态康康呢这两个门神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再见， 再见！ 天安门口可以保佑你家哦、喔， 不行的，只会下保险，良家妇女，拜拜。